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今日向建德矿业联合企业金谷矿山四武警高庆赞英雄小队员发去电文，表示祝贺他们在十亿先元的太阳节之际提前完成今年国民经济计划。贺电传达仪式23号在当地举行。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有关部门干部、建德矿业联合企业干部、英雄小队队员及其家属队员和矿工参加。金济南同志郑重地传达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贺电。接着一些人做了发言，发言者强调，全体干部和工人都要遵循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贺电中所提出的纲领性任务，一致动员起来努力奋斗，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豪迈的总进军中大大显示万里马骑手和先驱的荣誉。